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喂，好啦，翻到嚟大军阀啦，咁啊就咧，咁今日咧就阿龙啦，咁就系公干啦，系嘛，咁啊公干就唔喺度啦，咁我哋揾咗阿昌昌嚟吓， 换一换人上场。 系啊，唔系我话阿昌昌今日上嚟，我咪话要你咪补选出区会啊，系咪啊？ 我唔排除会即系去涉位噶，咁不过我应该都会系俾人 DQ 嗰啲人嚟噶啦，咁所以都乜都未讲定。 咁你又冇搞喎？而家大家恃住谂住你去填嗰个位，点知又冇选？要揾第二个顶 嗱，区议会咧就未试过 DQ， 咁啊，即系因为啦，被 DQ 即系之后立法会选举被 DQ 嘅陈国强啦，咁啊，当年其实都而家都仲系一个即系马鞍山其中一个区议员啦，系咪？咁所以咧，就其实嗱，你区议会 D 唔 DQ 咧，其实佢本身之前啊，即系呢一个选委会咧，都做过一个地区咨询嘅，咁但系因为咧就惊咗连登仔就围啦，系咪？咁你而家连登出征就真系寸草不生噶啦嘛，系嘛？嗱，因为咧即系呢个唔系话单指乜嘢啊，即系你见到咧，即系其实呢个十一国庆呢个和里室啊，即系唔系和里室啊，嗰、那个马场啊，原本即系呢个赛马日，即系呢个十一国庆啊，即系马，即系呢、這个有呢个咩系咪国庆杯啊？唔乜叫啦，咁你又好似又系咩？ 又取消赛事， 又系取消赛事。 唔系，其实你提醒一样嘢，你提醒一样嘢， 失泥马叫做系吓。 你 check 过咩？ 马会暂时未冇话取消。 哦、OK， 系啦、 即系可能系 false announcement 嚟嘅呢个。 系嘛？ 咁但系。喂，話時話喎，連登咧好多時一吹雞嘅時候咧， 係啊， 即刻啲有反應嘅喎。我講唔係我哋群眾咁簡單啊，而係政府啊，即係你話機場和禮塞咁，哇，已經好大陣仗嘅咯喎，只空下啫喎。 咁上次咪 打開口牌， 上個禮拜咪就係咯。上個禮拜原本話機場和禮塞係咪4.0，咁最後尾你發覺原來和禮塞嗰啲係班差佬啊嘛，係嘛？即係佢哋失敗咗，真係搞到天怒人怨係嘛？上車落車喺機鐵站上車，你都要 check 呢度 check 呢 check 路係嘛？嗰樣嘢黑人憎啊嘛。 36計裏邊咧，呢計叫咩啊？空城計 啊。 可唔可以咁講啊？ 虛張聲勢咯， 虛張聲勢或者空城計啦、 或者其實你而家因為其實已經有聲勢喺度咧，已經係做到一個不戰而屈人之兵啦嘅一個係啊。 敵進我退，敵退我進、 啊。唔係已經係有一個、已經有一個阻嚇作用啦。即係其實你係即係軍未動咧，就唔係糧草先行啊，係嘛？即係呢個係敵方先退啦，已經。 不過上次咧馬會咧，我有朋友係以前係馬會職員嚟嘅，咁佢同我講，佢話依照馬會嘅 mentality 咧，佢覺得咧唔係驚咗示威者嘅馬會，係驚有啲差佬。 同埋驚咗啲催淚彈， 冇錯啦，因為啲馬 啲馬隻隻過100萬嘅大佬， 係咪？大佬你整個催淚彈咁咪大鑊？ 係啊， 同埋咩？ 我哋又識戴口罩啫，馬趕唔切過大佬。 同埋 membership 嗰邊啲問題，因為啲貴賓喺你全世界都有噶嘛，咁你要聆聽嗰啲人嚟睇馬買馬嗰啲人，驚係啲差佬衝咗入嚟，即係貴賓房咁樣嚇，咁樣會嚇親啲貴賓啊。 唔係，不過我覺得佢哋係有理由驚啊。嗱，坦白講，好似而家咁樣，即係你話喺呢一個即係 系咪而家嘅集会啊嘛？即系喺呢一个新屋岭，就系讲呢个新屋岭嘅集会啊嘛。 即系而家爱丁堡广场。 系啊，爱丁堡广场喂，已经系过万几人啦，大佬。 即系你 万系过万啊，塞爆啦，已经系。即系我谂系，即系同、那個、 好似话停车场嗰度啊，爱丁堡广场嗰啲全部都已经系敷晒。 嗰、那个嗱，嗰、那个声势可能同当年啦，即系两年前咧，阿薯片去参选咧，嗰阵时个造势大会差唔多啦，已经系。系嘛？几犀利！咁所以咧，即系你话而家你话冇死人咧，我谂即系好多人都唔相信嘅。即系你话太子山八三一啊，同埋新屋岭冇死人啦，都冇乜人相信嘅。啊，咁 我自己都唔相信嘅呢样嘢，因为我唔知系我主观期望啦，定系 信啊嘛，大佬啊。 点嗱？我反而我觉得值得探讨嘅呢个问题，系咁匪夷所思、非比寻常嘅情况之下，系唔可能噶嘛？ 系。 你谂下最近大陆有个维权人士，好似话。post 咗张 poster 就叫习近平下台，李克强下台。喂，跟住喺差馆俾人搞死咗，即系公安或者个村代表都要打俾屋企人啦，系咪？喂，大陆都走唔甩，冇理由香港得啩？唔系，当然，即系呢个系我主观期望咯。我强调就系、是，即系我唔觉得呢个世界系可以冚咁多饭嘢噶嘛。喂，大佬，差佬100个都有半个系好人啩？ 啊！ 即系都有良心发现啩，咁你医护人员咧、医管局咧、殡仪馆咧、消防咧、屋企人咧，喂，大佬，我就喺呢度求其数啫，都六关啊！ 唔系啦，呢个就系、是、其实系 不过嗱，呢、這个现象系值得探讨嘅。即系话喺咁嘅情况之下，啲人仲信，咁即系话其实对你嘅政府好大嘅 mistrust 咯。你讲乜捻都冇用啊！简单嚟讲就系、是你讲乜我都唔信啊。咁但系我最惊就落来了啫，见嗰阵时候就真系即系又冇人信，唔见又冇人信。 唔系而家就系咁讲啊嘛，嗱你而家叫做系新屋岭啦，琴日阿林郑就话啦，就话唔用啦，系嘛，暂停使用啦。咁但系你新屋岭唔用啫，就网上面有位仁兄咧就喺度， 你要多余嘅、啊。我插你一句，喂你唔用新屋岭去打人。你荔枝角差馆唔可以打人， 唔系咁佢可以。 你尖沙咀差馆唔可以打人， 唔系佢可以咁讲嘅，因为咧 嗰啲 facilities 差啲。 唔系即系咁讲，新屋岭咧就其实好多人就系话，你除咗即系你话俾人打叫天不应叫地不闻之外咧，就话电话收得唔好，咁所以你就唔俾你打电话俾律师。咁但系屌你老尾有固网电话嘅物资，即系呢样嘢真系奇怪。即系嗱，咁我谂嗰样嘢就系、是、喂，如果系咁样讲嘅话，系咪即系俾翻佢即系搵翻市区先？如果搵翻市区嘅话，咁我哋系咪即系？被捕都好，都應該有翻個即係個法援支援嘅權利先。但係而家都唔係啊！你而家撲街到嗰啲即係死差婆啦，係嘛？即係一捉到人啦，就揞住佢把口，唔俾佢講名，唔俾佢講身份證 number， 係嘛？賤到咁樣嘅，即係呢啲唔係咩大活動，即係其實係早兩日啫嘛，喺太子即係呢一個警署嗰度，即係捉到嘅。其實你圍佢嗰班友都冇掟石，都冇放汽油彈啊！其实纯粹为你 嘅，其实呢个已经系违反咗个警例嘅咯。因为点解咧？好简单啫嘛。我哋每一个被捕嘅人或者被告嘅人 ，suspect 啦、啊、叫嫌疑犯咧、啊，喂，其实系有找律师嘅权利。即使我强奸完、 啊， 即使我杀完人 ，OK， 你拉咗我之后咪拉咯。跟住你唔可以即系抽几下水打我镬噶嘛，大佬。你估我哋黑社会啊，大哥？ 即系你点讲都好， 就算嗰个黑社会，啊、你都唔可以咁做啦。 啊唔系你点讲都好，香港行紧普通法噶嘛，大佬啊！即系呢样嘢，其实你未法庭未判之前都冇罪噶嘛，无罪推定噶嘛，你而家当咗有罪，然之后咧千方百计咁样喺度折磨佢，系嘛？呢、这个上个礼拜啊，呢、这、一个叫做系国际特赦组织已经数臭你啦，系嘛？你而家仲讲乜嘢啫？ 嘥气噶而家，所以佢乜噏乜嘢都冇人信。 所以你而家你话呢个咩咧？叫做系新屋靓唔搞，咁而家咧就有位朋友咧就喺网上面传就系话啦， 难民营啊嘛，好似 喂，佢话佢又有位师兄系前差佬，佢话而家咧差佬装修紧大亚洲船民营。咁又話新屋嶺算得啲乜嘢啊？但亞洲有問題咧，可以直接掟出去公海喎、啊。 不過佢哋真係聰明、啊。話時話咧，新屋嶺咧，即係除咗真係太隔攝，你話收唔到電話之外咧，就係、是、律師要揾都好難揾嘅。我鬼知邊度新屋嶺啊，大佬！嗱，你試下 Google Map 睇下揾唔揾到啊，大佬嗱，你揸車入去，喂，大佬，隨時行佢行錯幾次路，係咪 啊？同途中可以 set 好多重 roadblock 啊。 因为佢嗰度太远嘛，好似话近边境啊嘛，嗰度 已经有律师即公开讲过噶啦，系出边首先揾个 roadblock 拦住你先，喺嗰度再等你一头半个钟之后，先再放你入去，然后放你入去门口又等一两个钟头。 系啊， 同埋所有都系打到金噶嘛， 系啊， 收到靓嗰啲。 系啊，系啊， 即系呢样嘢，喂，其实已经唔系我哋认识嘅香港嚟噶啦。 系、啊、 喂，过往嘅日子你拉咗就拉咗啦。 入到大家都是大爺嚟㗎啦，係咪？我咪跟住個程序做咯，你咪收我電話咯。 唔係再過往啲嘅香港就用電話簿嘅係。 喂，你真係喂，但係嗰陣時候跛好耐啦嘛，已經。 嗱，大家裝咩位置？ 即係我都係睇電視 嘅 咋。 可以俾大家睇下嘅。 有几远啊，大佬？ 其实都系比较内陆噶，即系你东涌呢度啦， 有冇得搭车入去噶？ 咁啊，你由呢一个东涌行，我睇下几耐先，系嘛？ 而家我哋喺大角咀 吓，唔系。如果行路嘅话，都要即系吓、啊，等先啊，51分钟噶，系嘛？仲要行山咁样。 你睇下有冇得拣车 啊？咁你车嘅话咧，咁一定有路嘅。其实就系7分钟咯，系嘛？ 咁快好多。 咁啊，石门甲平时行山都会到嘅呢个地方就吓，咁、啊、咧、就收紧呢个地方。咁今日咧，其实就差4点钟啦，4点钟好啊啊，唔知乜 Sir 啦，姐 Sir 又好，咩 Sir 都好啦。咁你知道咧，而家佢哋咁讲就系话啦，咁啊呢一个新屋靓唔搞咧，唔系因为咧嗰啲无理指控，系嘛？咁佢就话咧，因为偏远啊，又要处理较多嘅被捕人士，所以。 咁呢個地方唔偏遠啊？ 係啊，都偏遠嘅，其實係。 哦，係咪？ 不過唔係，嗰、那個交通上面咧就易好多，係咪？咁佢就話啦，即係因為嗰啲公眾咧就話你濫權啊，又話牽拋明道啊，咁啊可能就係、是、其實我諗係釋除啲疑慮啦，咁樣樣啦。咁但係人又係話人哋老屈佢啦，係咪？即係而家咧乜嘢都話你老屈㗎啦，係嘛？即係包括即 係、哎，你明就俾人屈㗎啦。喂，你做所有壞事，你差唔多做盡咁滯啊，大哥。點會啲人唔相信？冇强奸咧，点会唔相信冇死人咧？喂，就是、因为你坏事做尽啊嘛，喺我哋镜头前边，全部一目了然。 唔系啊，你自己讲 赤裸裸， 唔系你自己讲噶喎。 你打死人都可以有得咬 信噶， 咁但系你强奸你有 check record 噶嘛，大佬？仲有旺角警署 系，咁但系人都信嘛，但继续喺度讲紧啦。哇，强 奸 呢样 嘢我唔，即系我都好难讲喎，大佬。即系你831嗰日。831嗰日就係話有一班人就係去咗新屋嶺，咁新屋嶺喺停車場停緊嘅時候，咁然之後嘛，即係其實有個較大嘅學生會嘅即係成員啦，就喺度講，喂，佢對住個某個示威者女仔示威者講嘅，就話，我哋成日 OT 係嘛， 咁大壓力， 係啊，咁大壓力，想屌下佢個西啊，都好正常啫，咁樣樣咁講喎。系嘛？ 个口 呢样嘢系去到啦，喂呢句说话系带到去国会啊，美国国会啊， 系咯， 梗系啦，即系听证会讲噶呢个吓， 真系吹象嘅啫， 即系你听证会都讲埋，真系拆出世界呢样嘢系。 喂，同埋咧，阿土伯唔知道收唔收到一个风，你成日收好多风噶系。我琴日有人同我讲咧，就系、是、话警察咧，其实咧831之后咧，佢系内部咧有激增嘅一啲，即系警察系。精神病嘅个案，即系唔系讲紧佢平时话发咗癫，周街打人嗰只，系真系精神病，见到幻觉啊嗰啲嘢咁样样系。 你唔好话咩啦，我冇收到呢个风啊，就系、是、就我哋嗰阵时候之前7月到嗰个时候做嗰个调查，香港人有接近10%嘅人，9.几%啊嘛，就话已经系有抑郁症啦。我发觉我都开始有啦， 系咪啊？点解咧？ 而家睇新闻， 唔系因为点解你日碌住嗰啲新闻嘛？因为我嗰日咧，我真系嘅。我真系睇醫生，就因為我呢條頸咪痛咗好耐嘅，即係腳有時候扭完呢忽又扭嗰忽，個醫生一坐低，佢話你冇壓力太大啊，可能有心理影響喎。我嚇，佢話你冇理由㗎，你幾廿年啦，即係唔熟嘅個醫生，我啱第一次去睇嘅啫。佢話你幾廿年啦，你咁你少碌啲，阿波好難怪你要 comment 咁講。佢咁同我讲，我嗰阵我吓吓啊，即系我俾个医生吓吓啊，因为我从来冇谂啊。 佢有听节目系嘛？ 可能系系咪？我唔知听夺命定还是大军 呢度系啊。 所以其实你话差佬咧，佢面对咁样嘅压力嘅情况之下咧，即系有一半人癫咗咧，系完全唔出奇。 系 喂，大佬啊，你而家系过街老鼠嚟嘅。喂，你敢唔敢话俾人听你自己系差佬啊？系嘛？喂，鱼皮嘅喎，大哥。 嗱，呢单嘢其实就 喂，如果美国佬，好简单嘅啫。你所有嗰啲有名有姓嘅白衫以上嗰啲咧，唔俾去美国或者系冻结呢、這个如果你喺美国嘅户口啊，或者就算系 link with 香港嗰啲咧，都冻结你啦，或者兑唔到美金你都大镬嘅喎。跟住下边嗰啲嗰啲散仔冇资格移民啦，系嘛？但 系 有时会申请攞 visa 去移民噶嘛？唔係去旅行噶嘛 ？Sorry， 咁咪 reject 咧？ 唔係，即係你係 reject 你個 visa 咯？ 你係衰三代嘅大佬啊！即係其實你咁樣俾美國佬制裁係，所以其實佢又有理由驚嘅呢樣嘢。嗰啲咁嘅黑警真係，你而家咧去到邊度都係噶啦。你一圍黑警咧就唱肥媽噶啦，其實係。唔係，其實唱到佢哋咧都忍唔住笑喎，有時係。 我琴日喺呢个医馆嗰边睇，哇！即系嗰班友仔系直情系唔系净止唱咁简单，定跳埋舞啊！即系有肥妈歌舞团咁滞啊！其实系咁，所以 但系头先讲个风咧，即系放风俾我嗰位网友，其实佢就话咧，即系佢呢个内部消息就话，即系嗰啲人有啲咧，即系可能真系即系土白所讲系。大家都是壓力大啦，邊個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啦，係咪？第二個可能性咧，就係咧，因為佢哋其實就係有份喺新屋嶺又好，喺太子站又好， 揞曬啲消息， 打死人嗰啲，然後就佢哋就被精神病，嗰、 嗯、 啲，跟住以後就有，即係如果日頭後俾人挖咗出嚟嘅時候咧，你就可以 咁有冇送過精神病院啊？佢哋 而家就呢啲 有冇心理 check 啊？有冇心理輔導啊？嗰班友。 就係呢個真係好恐怖，呢、這個就係真係，所以其實咧，唔係我又覺得咁樣嘅，即係。我哋又好啦，係嘛？好多香港人都好啦。其實呢排即係都好多人都有即係抑鬱啊咁樣。但係即係正正係抑鬱咧，其實咧，咁我哋係更加咧就屌得起勁啊嘛！呢樣嘢係係嘛？即係我哋即係其實嗱，林鄭就落區就俾人出火啫，係嘛？咁我哋都要即係喺度開火嘅喎，大佬啊！嗱，林鄭琴日落區咧，嗱你話俾人出火，其實佢係預咗嘅呢樣嘢係。咁啊，即係好多人就話：，哎，預咗佢可能做妹啊，係嘛？咁琴日都起碼有三個男司啊，三個半。男司啊，其中一个新移民，我就唔知当唔当佢系男司啦。其实系， 根据统计就系现场统计系23:5， 23:5，你取 咁啊，加埋嗰啲中间派系嘛，即系就话咧，我唔支持边边噶系嘛，唉，我边个都唔支持。 如果拣咗嗰一个咧，就23:4:1。 啊。咁啊，即係起碼我諗， 喂，得 17% 嘅喎，17.8%， 即係兩成啦， 我當你18啦。 啱嘅，唔係，其實呢個 sample 準嘅，呢個 sample 準嘅樣嘢咧，其實咧你係用乜嘢嚟做標準咧？就係話而家你明報同埋即係其實好多呢一個前港大民調啦，我唔記得咗，唔撚阿鍾庭耀 香港民意研究計劃， 唔好講佢名啦，我淨係講前港大民調啦，唉，即係大家都知咩回事？喂，都講過啦，喂，其實係八成人支持呢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啊，你啦，呢八成人支持獨立調查委員會。 然后林郑嘅得分是75分， 系啦， -75分。 咁你而家你见到林郑，即系话蓝黄丝嘅比例咧，可以粗略嚟去理解为系8:2开，系嘛？嗱，而8:2开好恐怖啊，大佬！嗱，本身已经系去到咧，即系以前就系话6:4黄金比啦，而家去到8:2开。 喂，好简单啫嘛，原本有啲浅蓝嘅人，睇完你7:2， 7:2就好震撼嘅呢个。 睇完你8:3， 系啊。 再加埋每日喺个镜头前边 啊，你 喺个警察点样暴力化？ 谢振中系唔系日日喺度讲大话？冚家铲呢个谢振中系香港嘅歌培尔嚟噶嘛？呢个系 喂，同埋你跟住林郑咁嘅表现、啊，喂，所以今次佢蛊惑噶嗱，我事后谂嘅啫，都系事后孔明嘅啫。今次咧，佢就攞自己嚟俾你哋包仔做出气袋 啊， 喺成个、所谓嘅对话里边 啊。 即係老實講，呢場係人都知呢場 political show 嚟嘅，佢、都唔係 show 俾香港人睇。 唔係佢直， 因為佢冇辦法子，係立翻嗰兩成幾、三成嘅人翻嚟，兩成幾嘅啫、最頂曬盡都係兩成幾。點、樣劃翻呢個？根本係冇機會，因為你已經犯嘅錯誤咧，嚴重到咧係不能夠寬恕。正如佢自己咁講啊 ，unforgivable 啊。 係佢又對咗，喂， 佢個目的係咩嘢咧？我後屘我諗唔到，佢真係要俾外國睇，因為點解咧？你要抄馬克龍嗰套咧，讓一步。再嚟一個對話咧，其實係俾鬼佬睇嘅咋，所以鬼佬係俾佢 mislead 咗嘅喺成個過程裏面，係嘛？ 咪亦都無論係美國或者之前加拿大加歐盟嘅聲明咧，都入面都講咗話， 戴落 係對話啊嘛，咁佢而家咪做俾你睇咯， 好明顯啦、即係你呢個人嘅計算到咧，你睇翻佢，因為真係專登喺《紐約時報》嗰度寫文。就喺度话，哎，即系撤回咧，就系帮助，即系呢一个对话咧，就制造气氛咁样样。嗱，呢啲嘢咧，就其实喂，如果你唔系做 show 啊，你做乜嘢要写个鬼佬报纸啊？冚家铲， 我觉得佢 点解你唔写呢一个大公文汇啊？ 我觉得佢搵鬼佬报纸咧，就因为美国佬，即系而家两院都已经系摆上台啦，on table 啦，就系嗰个民主人权法案 啊。 因为佢真系如果过嘅话咧。是好大嘅一件事嚟嘅，尤其是系惩罚佢呢啲人 啊！ 因为点解咧？嗰阵时候嗰条法例叫个咩马格尼兹法啊嘛，系咪？ 马格尼兹嘅人权问责法 系啊， 唔系咁呢 个 唔系就唔系咁讲。 因为点解咧？ 啊， 美国过完之后咧，好多西方国家咧，欧盟嗰啲 follow 嘅可能会 唔出奇啊！而家 咁所以喂， 佢唔驚 最大機會係加拿大啦，因為加拿大亦都有個非常之近嘅壓力，就係、是、加拿大大選10月21日。 喂，仲有兩個人質私怨啊嘛，係 啦。咁而家即係保守黨，即係在野嘅加拿大保守黨咧，就已經開始攞中國同香港嘅議題咧嚟砌啊，靚仔總理、自由黨嘅杜魯多啦，已經係。咁、所以 唔係你都係選民嚟㗎係嘛？你係咪選民啊？ 我屋企人係選人、選民係啦。咁所以就你加拿大如果喺跟隨住美國係去有一個類似嘅法案咧，其實唔出奇喎。但係美國相對於立呢個法案嚟講，加拿大立呢個法案對於即係大陸佬或者對於香港嘅建制派嘅打擊仲大喎、分分鐘大家都知道有幾多人喺加拿大㗎啦，已經係。咁所以我諗即係 佢哋移民加拿大係相對容易過移民美國㗎嘛、因為話曬美國都係怕你班口仔滲透啊、共匪啊咁樣，係、近十年八載，因為金融海嘯之後先放咗好多啫、包括啲大學大佬，你睇下嗰啲。Department list 嗰個名單，讀 PhD 又好，做呢個 lecturer 又好，做 assistant professor 又好，全部都係佢啲友嚟嘅好多。屌、我喺度有一次我求其掃一間大學某一個學系啊，屌掃唔知五分一出嚟起碼，全部嗰啲二 set 字尾啊嗰啲英文名啊大佬。 咁所以咧，就而家見到就係話，你林鄭今次嘅對話 show 咧就好明顯啦，即係仲話香港仍有未來，係嘛？但係佢琴日就好 Q， 即係咩嘅，好蠱惑嘅。呢、這個女人咧就非常之蠱惑。 不過我睇到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啊，你 我唔知係重要定唔重要啊？ 你講邊個？ 我覺得香港人咧經歷咗呢場運動之後咧，喂，真係求其揾一個上去咧，都應該 up 曬啲 point 出嚟嘅咯。即證明大家 follow 得好緊，因為我聽大概四五個發言，當然啦，嗰啲係精選啦，因為即係報紙拎出嚟噶啦，係咪？ 唔係你聽現場都聽現場都 OK 嘅。 喂，但係真係得喎。係 啊。 喂，同埋喂，你唔好即係呃細路仔唔成日招帳喎。唔係、這個、你真係呃唔到。 呢個係覺醒運動咧就好成功。 喂，例如有一個，你當然啦，嗰啲係即係戲話啦嚇、啊，即係明日玩佢噶啦，你唔好叫我朋友啊。你唔係我朋友啊！ 喂，呢個咪就係康咩？唔係啊，呢個超勁，呢個秋田不神嘅大佬。 喂，你好多年前啊，即係楊啟賢嗰陣 時，楊啟賢搭喺膊頭， 邊箱版本嗰個係。唔係，但係你唔使最具體指出嚟，你睇佢打嗰啲 point 知啦，係嘛？即係例如話局你落台啊，而家差人嘅警報啊，甚至喺啲撤回嘅條例裏邊，你喺度拖拖拉拉喺度玩嘢啊，嚇、你仲好意思走出嚟咁樣？即係我 observe 到就係咧，喂香港人呢一次咧啲三個月咧，剔咗三個 credits 咧，就係叫做 civic education 啊，公民教育課啊， 唔係同埋土伯，如果你睇曬成場咧，我諗你嗰個感覺或者印象咧 係 更加深啊，因為咧我哋依邊所謂黃絲嘅 point 咧。問嘅人咧係冇重複嘅，而且係有 follow up 嘅、即係比起立法會嘅質詢咧，係仲加加有隊形嘅、因為大家都自顧自己係扭諗住自己嘅 agenda 咁要問特首咁，但唔係、 我都覺得奇怪，因為我睇四五個精選咧，如果係你提醒我嗰啲 point 係冇乜 repeat 嘅喎，即係例如阿昌你講完嘅，我梗唔打呢個 point 啦，話你乜都唔 Q 答噶啦。 呢、這個仲未有計錯數，呢、這個咧就其實佢就好蠱惑，佢就係本身咧，即係呢個係咪吳景俊啊？係嗱，佢安排嗰個對話咧，其實就係、是、即係其實一次性嘅啫。你講完嗰條友咧，係冇得 follow up， 冇得追問你，係嘛？即係如果你立法會都仲可以追問你啊嘛。 同埋最大嘅問題係咩咧？插你一句咧，就係、是、因為你連續幾個人問，即係嚟我呢三條友，你問完到我到我，喂，你問到咩問題都唔記得啦，我問到咩問題都唔記得啦，到你嘅時候可能咪求其抽兩句嚟答咯，可以，其實佢蠱惑噶，因為點解咧？立法會都好啲啊嘛，我即問 ，one on one 咯， 你即答，跟住我有 follow up。喂，咁就玩死你㗎啦，已經。 個主席就會同你講，你未答問題啊，咁樣㗎嘛，係咪？即係等於啊，即係當年啊，邊個曾鈺成啊？ 咪曾鈺成好啲，曾鈺成差啲。 嗰陣時啊， 差好多。 教主喺度問阿六八搞係咪？你幾時死啊？咁樣。喂，咁樣即係曾鈺成叫佢答返㗎嘛，大佬啊，係咪先？係咪？即係你有呢啲咁嘅嘢嘛？吳景俊就唔會啊嘛，大佬啊。 吳景 俊仲想拗佬，仲想做正座㗎呢個嘢係。 打緊工啊。 啊， 不過老實講，我係吳景俊嘅話咧，就真係借呢個機會嚟辭職啦，係 嘛？ 話人生仲有邊有一個係即係流芳百世、留名下代嘅唯一嘅機會啊，大哥！ 不過呢、這個 賺咗幾皮嘢， 呢、這個都係問題嚟。 七八皮佢， 你當年梁振英都有人跳船嘅喎，係，但係即係林鄭到而家咁大鑊嘅，都未有一個人跳船。 證明咧，唔係嗰條友唔想跳船，而 係 後邊有人夾佢哋。 入到好犀利， 夾得好緊，包括林鄭在內，即係你唔好話佢啲錄音係假，嗱佢都冇否認係假啦。證明佢真係覺得自己係 unforgiven。 唔係，即係呢個其實我諗係個個都有 mortgage 啦，即係個個都有即係有共產黨有春袋俾佢揸住㗎啦。其實唔係佢有春袋俾共產黨揸住㗎啦。其實就係、是。 但係琴晚仲傳咗一件事出嚟咧，我又係有網友講咧話佢識得有人喺嗰晚琴晚喺醫館入邊嘅。咁琴晚咧就係、是、我都喺現場。咁但係呢我去到十一点钟左右我走咗啦，因为现场都 全 场 咁紧嘅， 唔係即係喺出面现场嘅出面包围住林郑，咁但係都见唔到林郑行出嚟㗎嘛，咁就然后就大家都话其实林郑可能走咗啦，係啦，咁样就因为我自己都亲眼见到啊广播处处长梁家荣都斯斯然喺正门行咗出嚟，咁好多人心想喂你条靓都已经走咗冇理由你自己仲喺入面㗎嘛，以林郑嘅脾性咁样 搞乱， 原来搞成点几两 点钟啊， 一点几啊，一点 几，喂佢呢个动作呢就是扮可怜，嗱你谂下。即係我今日搭嗰個 Uber， 後屘傾傾下，原來嗰條友男嘅，佢開頭都咁講，佢話：喂，大佬，你搞到咧，你嘅對話變成係如臨大敵咁樣，學校又要提早收工，跟住所有防務警察衝曬入去呢、這個新醫館度， 車 都拖埋。搞咩啊，大佬？ 如果我係 車都拖埋， 如果 係朝早嗰陣時候清場嘅時候，你冇通知車主就咁拖走人哋架車啊嘛，係架車仲好貴添㗎。 我有一次喂。所以你話點解唔可以講緊舊事？有一次我飲大兩杯咧，即係驚自己有事啊嘛，架車原來自己懟咗喺地盤唔知，夜晚黑更冇所謂啦，因為可以爭走啊嘛。點知我第二朝就收到差佬電話，喂大佬拖翻兩拖你行翻個車走，大佬人哋地盤入唔到啊，大哥。以前就係咁噶嘛，大佬。跟住仲話誒唔好意思，要俾多張票你，介唔介意？我唔介意，屌我做咗咁大鑊嘅嘢，係嘛？搞到人哋嘅地盤成個鐘頭唔使開工，你唔使罰咁樣。喂，睇下。喂，證明而家呢個政府係 desperate 都幾緊要。喂，由開始到結束，我唔知佢係咪想借我哋咧做沙，即係佢俾自己嚟做沙包，或者係俾你做出氣袋。嗱，第一次再搞多次，再搞多次，不停。咁你覺得，唉，都打到好多鑊啦，打到口腫面腫啦，都值得同情啦咁樣。我唯一覺得佢嘅function係咁嘅咋。喂。就算我哋呼籲啲人唔好陪佢做數都，總有一萬幾千人走去抽籤㗎嘛？ 入紙啊，係 總有七八成人，好似頭先個比例咁入去孖叉佢㗎嘛？ 嗯， 咁咪大家可以出下氣咁咯。 啱、 我所以我覺得佢有功能㗎。 唔 係，但講翻頭先嗰個風咧，就係、是、話 我不如轉頭翻嚟好嘛？ 啊，轉頭翻嚟啦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